场游戏的规则，我要早任性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，不要爱我，我会伤了你的心。这世上爱情反反复复，你我如此茫然无助，我情愿孤独，也不愿让你痛苦。当爱情来的时候，你会要求我的承诺，当爱远走以后，你会祈求我的回首，我要怎能付出那么多，但我依然如此迷惑，不要爱我，我会伤了你的心。 知道梁朝伟是荧幕上的最佳男主角，也可能知道他在拍《无间道》的时候唱过歌，但是其实在歌手时期的他前卫的打扮也是经常引起轰动。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曾经指定梁朝伟当他的产品代言人，邀梁朝伟到巴黎去客串模特走 T 台，没有模特身高的梁朝伟就这样成了香港影视圈第二位走国际 T 台的演员，而第一位呢是和他搭档很多年电影作品的张曼玉。再来听彭佳慧，甘愿。 爱你好像破灭啊，最回家往游来游去心飘摇，睡了一下清醒一下，一眼看窗外

系还是地方啊，都会因为与人有了牵挂，才会有更多的牵挂。虽然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真正认识的，比如说去东京铁塔的时候 MP3 里特意播放着江美琪的《东京铁塔的幸福》，包括像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。那去冲绳的话呢，可能首先会想起《恋爱冲绳》那部电影王菲所唱到的歌曲。而如果去广岛的话，可能你会想到莫文蔚的《广岛之恋》。当然还有一种是你没有去过，在听了这些歌之后就会开始向往那个地方。送上最后一首歌，黄义达《那女孩对我说》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却赶不走。捧着她的名字，她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。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她变成了眼泪，左手凝固成为寂寞，往回看有什么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。 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